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烟花灿灿，爆竹声声，永恒的魅力，春节特别节目，全球音乐家穿越时空，陪您过新年。边跳着华尔兹舞步的是谁呢？它是一只猫。那正在跳华尔兹的一只猫，这样的一首曲子究竟是来自于谁呢？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位人物，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吧，在人们的习惯当中，当我们提起伟大的古典音乐家，总是直觉是那种至少有100-200年前的人物，而且都是来自比较有文化与历史的欧洲。事实上呢，在历史上没有那么悠久的美国，也有不少表现优异值得推崇的名家。莱洛尔·安德森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位之一。也许你还不知道吧，每年的12月25号必定会听到他的音乐的。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就走进这位美国作曲家指挥家。我们把今天的节目取名为安德森快乐的他。安德森最擅长那种旋律突出而且有非常愉快的短篇的小品，他在所写的许多的经典当中呢，有许多都是耳熟能详的。有人说他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一位亲子音乐名家，一点都不过分哈，因为无数的美国小朋友都是透过他那些生动活泼的音乐开始爱上古典音乐的。耳边的这首就叫做《蓝色探戈》。 在1952年，莱诺尔·安德森发表了一首非常经典的音乐，就是耳边的这一段 Blue Tango， 蓝色的 Tango， 不但呢荣获了销售超过100万张的金唱片，更是使得他一朝成名，从原本知名度不是很高的幕后编曲人变成了家喻户晓的王牌作曲家。在当时呢，这首乐曲是红遍了全球，到处都有人哼着他快乐的曲调。那他还有一首作品叫做打字机，打字机呢是继蓝色探戈之后另外一首令人难忘的名曲，幽默有趣的使用了真正打字机快速打字而敲击出来的声音，甚至还包括了那种老式打字机在换行的时候发出的警告的铃声，然后呢打字者手动换行发出嘎嘎的这样的声音，巧妙地模拟着忙碌的办公室里面此起彼伏的这样的打字声。现在呢大家当然都是改用键盘没有声音的这样的计算机来打字，小朋友们透过这首乐曲其实可以想象一下那种已经消失的古老的情趣。那下面我们就来聆听吧他的另外一首名曲打字机。没有想到吧，特别熟悉旋律都是来自于这位作曲家莱诺尔·安德森。他呢是指挥好手啊，在1908年6月29号，他出生在美国麻省的剑桥，父母呢都是来自于瑞典的移民，所以呢不但美国人非常推崇他，连瑞典人也是把他当作自己国家的荣耀。他从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钢琴作曲，18岁进入哈佛大学音乐学院，跟随许多名家和教授学习和声、对位、编曲这样的技巧，同时呢他也加入了学校的乐队，担任长号的演奏者，取得学位以后呢更是成为了哈佛大学乐队的指挥和音乐指导，并且继续进修。那除了音乐方面的课程，他还努力的研习德国和北欧各国的语文，好学不倦的精神令人佩服。那在他担任哈佛乐队音乐指导期间呢，他兼任编曲，更是在1935年编出了哈佛幻想曲而脍炙人口，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被哈佛的乐队当作表演的曲目。那今天所来聆听的就是他的音乐，都是一些非常快乐的音乐。如果听过今天的音乐，我相信有孩子的朋友会把这些音乐记下来，至少记住这位作曲家的名字莱诺尔·安德森。 用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音乐都是非常快乐的，而这些快乐的音乐也是来自于一位快乐的作曲家，他就是莱勒尔·安德森。他的音乐总是充满了那种灵动的，而且是充满了让人喜悦的细胞吧。那他在1935年谱出了《哈佛幻想曲》这样的一首，到今天还被哈佛乐队当作表演曲目的这首曲子，也是用于他的突出表现。波士顿交响乐团的经理特别在1936年邀请他为波士顿大众管弦乐团担任编曲，赢得了这个团的音乐指导兼指挥费德勒的赞赏，也是鼓励他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发表自己原创的作品。于是呢，他把自己所谱写的像爵士弦乐拨弦还有爵士的滑奏都拿出来，果然在1938年造成了轰动，成为了他的名曲，也使得他和波士顿大众管弦乐团建立起了深厚的关系，经过这个团来发表他自己的作品。那究竟这两首曲子会是怎样的呢？我们现在就分享一下，第一首就是滑奏，第二首就是拨弦。 听到的音乐就是他的爵士弦乐拨弦，还有爵士弦乐的滑奏，听起来呢也的确是两种不同的这样的演奏的方式哦。果然在1938年就造成了轰动，成为了他的名曲。那些曲子确实描写的都是爵士乐的舞曲的这样的节奏。那我们现在在观赏爵士乐演出的时候呢，也经常会看到大提琴用手来拨弦，发出通通的低沉的数字低音，这其实就是爵士风味的拨弦弹奏。那至于圆滑记号的奏法呢，本来是和拨弦奏法都是演奏技巧之一的，但是呢安德森他在很有创意的引导下，小朋友们可以了解这两种不同的技巧，同时也是让大家对于影响美国音乐非常深的爵士乐有所认识。确实是，要不怎么说他的曲子是那种亲子同乐呢，他是一位亲子音乐作曲家呢。好了，那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来聆听快乐的安德森他的音乐。我是王卓，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一会儿再见吧。 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赏雪何须行千里，红灯京二四合院房山圣莲山雪乡欢迎您。 The weather，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阳光明媚，气温有所回升，适合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只是风干物燥，本市还处于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请注意防火。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五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应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明天上午9点，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协管领导班子将在总馆北区二层大厅恭候狗年首批读者的到来，向读者拜年，致以新春问候，并赠书纪念。春节期间，总馆北区和南区的阅览室还将为广大道馆读者举办丰富多彩的有奖互动活动，包括猜灯谜、专题阅读推广活动以及趣味知识问答等。同时，少年儿童馆为小读者们精心准备了新春 DIY 手工活动、新春故事会和儿童电影展播等异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另外，还有两个线上活动值得大家关注。今年国图依托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联合全国400多家公共图书馆，开展了九州圆梦美好生活在线摄影征集、经典传情书福迎春电子有声贺卡互动传递、书香博文畅享阅读、在线闯关答题等活动。活动将持续到3月4号结束，读者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参与线上互动活动。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烟花灿灿，爆竹声声，永恒的魅力，春节特别节目，全球音乐家穿越时空陪您过新年。 听着耳边的音乐，好似来到了好莱坞，好似还是有着那种亲子同乐的味道。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我是王卓。那今天的音乐人生，我们要走进的这位作曲家可是充满了快乐的细胞的，他就是莱洛尔·安德森。刚才呢，上半时段已经讲述到1942年了，在这一年二次大战爆发，他也是入伍服役，被派驻冰岛。由于他精通北欧各国的语言，被任命为美军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首席翻译官。一直到1946年退伍返乡，他受聘任波士顿大众管弦乐团的专业编曲人。在他退伍之前呢，波士顿大众管弦乐团的首席小号也是请他帮忙谱写了一首曲子，由小喇叭轻轻奏出的。他灵机一动呢，就谱出了一首用来催人入眠的小喇叭安眠曲。在1947年，他发表了快捷奏的小提琴手，这是以弦乐为主轴，利用当时非常流行的持续节奏谱成了这首作品，而且呢，旋律当中也是透出了美国西部民谣的风格。透过小提琴非常快速的拉奏呢，也是呈现出了美国西部开拓史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人们在野外摆设宴席，充满了热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吧。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刚才向你提到的这一首。 谁又不会通过这样的音乐爱上古典呢？听着耳边的这一段，可能很多人就会想起来了。没错，就是在每年的12月24啊、25号，在这样的日子里，尤其下雪的日子，都可能会想起来，就是莱罗尔·安德森他的《快乐的雪橇》。刚才听到的就是他的这首作品《永恒的麦粒》。音乐人生，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安德森。快乐的他，其实在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为你带来的那首曲子《小猫圆舞曲》，是一首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吧。安德森呢有一只小猫，为他带来了很多创作的灵感。他用这首曲子来描述小猫用一种故作优雅的样子跟人撒娇，还不时地发出那种惹人怜爱的喵喵的叫声，同时呢也是以小提琴的高音来模仿猫咪的声音，鲜活而又生动，让人感觉猫咪真的是在宴会上跳着华尔兹的淑女，可爱极了。再来分享一下，再来听听过介绍的小猫华尔兹，可能会更有意思吧。安德森，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音乐就是来自于莱洛尔·安德森。莱洛尔·安德森他还有一首曲子叫做《调皮的节拍器》，其实这首曲子更有趣。有人说呢，这是他在服役北欧期间的作品，也有人说这是他在前往华盛顿国防五角大厦工作时的作品。但是无论如何呢，这是许多美国人从小就经常听的著名的旋律，甚至我们在小学的音乐欣赏课上也可能听过这段旋律呢。你听听，你的小学时光里有没有它呢？